坚强的理由。 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异乡人》，这是由李健自己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可以说，单从歌词表面上来看，真的是平淡无奇，没有一点华丽的辞藻。但是我就在想，正是因为这种简单到极致的句子，却可以在不经意间一下子就击中你心底最为柔软的地方，而那一块地方有人叫做它是故乡的归途。这首歌曲你第耳朵听第一句话，你就知道这是创作给所有离乡背景的游子的音乐作品。真心的希望每一个异乡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安身立命的安慰。我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起这首歌曲，是因为前两天我节目在播出的时候，一个北京的听众他给我发微信说，他已经来北京快20年了，虽然已经在北京买房，户口都转过来了，算是一个北京人，可是每年到年关岁末的时候还是特别会思乡。他觉得北京过年的时候没有老家来的那么热闹，因为北京城一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回去了，所以相对来说要冷清许多。虽然这几年都没回家，可是梦里总觉得自己在家里过年，小时候的新衣服，还有小时候家里面自己做的那个年糖，真的又香又棒，觉得过年真的好棒。所以他想在今年动员自己的家人和自己回老家过年，感受老家的那种年味。好，但愿你今年能够梦想成真。来听李健的故乡山川。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思乡乡愁，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马兆骏，上海公园。 我家离火车站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下车四处望望，一切都还是我走的时候的样子。我就这样顺着40年前走过的街道，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好像是一早出门玩，玩累了就回家吃饭。只不过这一趟出门一走竟走了40年，走的时候我是满头黑发，年轻力壮，如今虽循着原路走回家，但我已是白发苍苍。这40年的光阴啊，我真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是你背负一身行囊，是你漂洋过海而来，这一世的悲欢离合在你脸上刻画半痕，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就在这里编织来生。少小离家不问为何，只为心中曾经有的梦。 惊喜，非常复杂纠结的一种心情。今天我在办公室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有同事说，在他心目当中，这首歌和张艾嘉的那首《爱的代价》开场一样，叫人痛彻心扉。我觉得这首歌有过之而不及。马兆骏有唱，是你背负一身行囊，是你漂洋过海而来，这一世的悲欢离合在你脸上刻画斑痕，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就在这里编织来生。少小离家不问为何，只为心中曾有的梦。故国山河是否依旧，年老双亲是否健在，想起当年风光上海，十里洋场银波荡漾，再次相逢恍如隔世，怀中幼子儿女成行，不盼今生，只盼来生，再续前缘，孝顺父母。我刚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歌唱到这里，你能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和音乐作品的情绪的渲染之下，我觉得这句话即便放在几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叫人肝肠寸断。马兆 昭俊真的相当厉害，他在一首短短的音乐作品当中替无数个云游在外的身体完成了生命的呼唤。这呼唤我想是来自于少年时期那一些不可能被磨灭的记忆，就像是故乡的云一样，几乎不曾停下过自己的脚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来听这首《故乡的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踏着沉重的脚步，回乡路是那么的漫长，当身边的微风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 飞翔在当年春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我还小，说实话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这首歌里面所表达的那种情绪。后来我还问过父母，我说你们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能听明白他表达的情绪吗？我记得我妈跟我说， 歌很好听，但是说实话真没办法理解当时的这首歌传递出来的那种情感。后来我妈跟我说，那个时候大家好像因为这种工作关系或者说户籍关系，大家都待在家里，人员流动不会太大，所以你没有背井离乡的那种心情，所以你没办法理解这首歌的那种情感。那到底我们是哪一年经历过什么才慢慢的了解听懂这首歌呢？可能现在听懂这首歌的人越来越多，原因是现在为梦想打拼在异乡生活的人越来越多。我是在我自己从江苏台辞职一年之后完全听懂这首歌的。2012年我来北京的第一年，那天是7月21号，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我阑尾炎手术，躺在手术室上，也正巧赶着江苏交通台11周年的台庆，然后我原有的同事要跟我连线做台庆的特别节目，当时那个同事就用了这首歌做背景音乐，归来吧归来哟。我那个时候才完全明白这首歌的情感，我才了解那一声声归来吧归来哟的那种呼唤的心情。我说实话，从最初阑尾炎发病，然后到打麻药进手术室开刀，我都觉得不是大事儿，甚至觉得小毛病很快就过去，不需要认为自己多大的毛病然后心情要荡到谷底。但是我在手术台上听着这样的音乐，然后跟同事聊完天连完线之后，我泪如雨下，我久久不能从这首歌的情绪当中走出来。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这就是乡愁。当然连完线之后，麻醉医生跟我说怕我那样的心情影响到手术效果，就说我给你点药你睡吧。我的第一次深刻的乡愁是在麻醉师关怀的给你点药这样的话语当中被平复的。而今天我想用我的音乐安抚那些在年关岁末有乡愁的人，来听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归，归来的归。 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黄无影，两岸上薄雾轻临，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别心，望着潺潺流去，能否在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牧笛正催送归去。白云浮移，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黄无影，两岸上薄雾轻临，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别心，望着潺潺流絮，能否在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牧笛正催送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移，晚风伴暮沉寂，轻舟翩

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思乡乡愁，沿着这种情绪往下听，想跟你一起来分享1986年崔健的《浪子归》。 又推开这扇篱笆小门，今天我不与你回忆，不见妈妈往日泪水，不让我想妹妹。昨天我藏着12个心愿，一百次的忏悔，今天我回到她的身旁，却羞愧难张嘴。 这是崔健在1986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浪子归》。我今天在办公室准备节目放这首歌的时候，身边就有一个非常喜欢摇滚、喜欢崔健的人告诉我说，无论崔健本人多么想淡忘这张带着稚嫩气息的专辑，《浪子归》仍然会成为很多中国摇滚迷的必藏品。说实话，对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前的那三盒袋子，崔健本人真的后来几乎从来不提起，这可能体现了一个摇滚艺术家对自己的一种严格要求吧。但是崔健本人对这几张作品的主动忽略，并不能够阻止广大歌迷的那种考古心情。我说实话，我倒不是出于好奇心，我是觉得《浪子归》这首歌很好听，还有就是这张专辑也非常好听，特别是遇到一些合适的这种音乐专题的时候，我就愿意把这首《浪子归》给找出来放。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崔健早期比较棒的一张 原创唱片，虽然它不是摇滚，它没有愤怒，但是却充满了疑问，它营造的是迷茫的生活背景。崔健的旋律说实话向来都是那种流畅好听又不失特色的，这些在《浪子归》这张专辑当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表现。那除了这首歌好听之外，我告诉各位，这张专辑其实如果你拿来当民谣或者当流行普通音乐作品来听，真的可以反复聆听。其中比较棒的作品除了这首《浪子归》之外，还有《拿错的雨伞》《分手的时候》《流浪的歌手》。我甚至有时候在想，就是现在很多新人在创作上遇到瓶颈，想要收歌收不到的时候，倒不妨可以考虑崔健早期这张专辑里的一些音乐作品，可以拿来翻唱，或许能够叫一鸣惊人。好了，话题扯得有点远，和我们的乡愁和思乡这种情绪越来越远，我们来听歌吧，听这张专辑当中刚刚提到的《流浪的歌手》。 我是一个漂泊流浪的歌手，倚在大树旁，唱出忧郁的乡愁，乡愁，想找回往日我的梦，找回童年的歌谣和我的小时候。可人们告诉过我，这时光一去不回头，不回头。浪迹天涯的歌手，歌手，无边的痛苦收进了我的眉头，眉头。我不懂生活为什么，为什么充满了相聚和离愁。可人们告诉过我，你莫要犹豫，向前走，向前走。我愿世界到处伸出友好的双手，到明天我要张开我热情蓝牙的歌喉。我是一个浪迹天涯的歌手，为什么充满了相聚和离愁。可人们告诉过我，你莫要犹豫，向前走，向前走。可人们告诉过我，你莫要犹豫，向前走，向前走。 创作这首《流浪的歌手》的时候，崔健还不是摇滚之父，虽然这首歌不是后来大火的音乐作品，但是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再回头去听，我仍然觉得它很好听。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除了享受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之外，我想的更多的就是当时的崔健的样子。我就在想，当时创作这首所谓的《流浪的歌手》这首歌的时候，崔健是否跟我一样也看三毛的那些文学，特别是他的那些旅行文学，也就是记录那些所谓的流浪生活的一些文字。我觉得他那些走遍千山万水的生存状况，可能在有意无意间在当年影响了很多人。到底有多少人，说实话在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去统计，但是有一点可以非常肯定，在他的那些文学作品最火的时期，关于流浪的音乐作品真的不少，关于身边讨论流浪的话题这样的事件也不少。至于那些人是否也看三毛，那就不得而知了。而现在在这个时间，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你在这座城市也属于流浪的异乡人吗？你为什么而来？因为爱情、工作、梦想，

美酒上多恐惧，没有霓虹闪烁的悲凉。如今儿时的街道变成钢筋水泥的欲望丛林，只有孤独的你我伴着机关窗里的旷世彷徨。从明天起我愿孤独一人，让这纷乱的人生变得简单，走走停停看看这个世界，向着春暖花开的远方流浪。有人曾在歌里唱到，答案早已就在那风中飘扬。如今我们都已长大，依然那么满含悲伤的迷茫。如果我能够选择，我要挣脱这满身的枷锁。如果我可以飞翔，我要展翅飞向那光明的远方。从明天起我愿孤独一人，春暖花开的远方流春暖花开的远方流浪，向着春暖花开的远方流浪。 这是汪峰收录在2011年的专辑《生无所求》里面的音乐作品，叫做《流浪》。他在歌里有唱：“曾经空寂的小巷，洒着似水流年的灿烂时光，没有伤痛和恐惧，没有霓虹闪烁的悲凉。”如今儿时的街道变成钢筋水泥的欲望丛林，只有孤独的你我伴着奇幻壮丽的旷世彷徨。从明天起我愿孤独一人，让这纷乱的人生变得简单，走走停停看看这个世界，向着春暖花开的远方流浪。听完这首歌，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繁华的都市的背后，或许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迷茫的时候，或许你也可能会像汪峰这首歌里面所唱的那样，想要逃离这种繁忙和紧张，或者说只想逃离这种繁华，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简单一点，走走停停，从容优雅的看看外面的世界，哪怕只是流浪远方。可是我想问，去哪里可以真正的达到逃离逃开的目的呢？我们先来听歌吧，齐秦《外面的世界》。

然后我就在听这首歌之前问了，你去哪里可以真正的逃开呢？这个时间我想跟各位说，世上没有一件工作是不辛苦的，没有一处的人事是不复杂的，所以各位从今天起每天微笑吧，告诉各位，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不管你遇到什么烦心事都不要为难自己，无论今天发生什么样糟糕的事情都不应该感到悲伤。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你往后的日子当中最为年轻的一天，这个理由棒吧。如果觉得压力大，或者说短时间觉得喘不过气来想要放松，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要想着去哪里逃避，一下就隐居了，这种事情不可取。想想你的家人，所以我觉得想要放松很简单，听听歌，看看电影，或者是说就来一趟旅行吧。但是我认为有一件事情大家都可以做，而且是信手拈来，效果最棒，回家陪陪家人聊聊天。好，来听这首歌，赵兆苏演唱的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年关岁末了，各位是该计划春节回家的这些归程了吧？车票买了吗？机票定了吗？但愿你的车票机票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拿到手。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